ChinesePod.com. 没想到易建联在雄鹿队打得那么好，刚开始我还以为他受不了 NBA 的高强度比赛呢。 是啊，他比姚明刚去 NBA 的表现好多了。姚明刚去火箭的时候，不是摔跤就是犯规，一场球忙了半天，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不过现在他的实力可是毋庸置疑的，不仅是球队的核心球员，甚至有人觉得他是 NBA 的第一中锋。真想不到我们中国人能在 NBA 站住脚。像当年刚看 NBA 的时候，觉得球员脚下都装了弹簧，而且能在空中飞，那球玩的可真是出神入化。 是啊，不知不觉 NBA 在中国转播都快20年了。以前看一场球多不容易，像过年一样，有人逃学请假看，现在每个礼拜都有好几场直播。 不光是直播，现在 NBA 球队还到中国来打季前赛呢，而且都是主力，整个赛场的气氛比在美国还热烈，只不过门票实在太贵了，最便宜的都要800。 那是肯定的，球迷的钱多好赚啊，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的市场有多大，3亿球迷啊，比美国的人口还多。所以 NBA 20年前就开始在中国布局，先是送免费转播，然后推广球星，不同时代的球星都是中国很多孩子的偶像。 不要说孩子，连我爷爷都是乔丹的球迷。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最自豪的事情就是穿一双名牌运动鞋，当年一双鞋可是好多人一个月的工资，可是很多父母还是会全力满足孩子的要求，可见 NBA 的魅力有多大。 没错， NBA 就是卖梦想，对中国好多球迷来说，看一场球赛，支持一个球队，拥有一件体育产品，就是参与了 NBA 这个梦工厂。喜欢 NBA 就代表酷，代表活力，还有阶层。 同时 NBA 也影响了好多人对打球的看法，以前大家总认为打球没什么出息，没有想过把它当作职业，可现在有不少父母把孩子送进什么 NBA 培训班，让他们从小接受训练，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到 NBA 打球，成为了不起的球星。 中国喜欢打球的本来就多，这样一来数量就更大了，不要说在大城市，就算偏僻的乡村都有 NBA 的粉丝。所以现在 NBA 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多，不仅有球员，还有很多中国厂商去投广告，而且现在还有挺多大球星都成了中国品牌的代言人。 怪不得有人预测总有一天 NBA 会有一个固定的中国赛区，看来 NBA 的全球化指日可待了。